在七家八里站少了驸马的人和马七十余万天家也不存呐、我呀此时不由不心痛，男人 观众的掌声。我下来再演唱一段严派名句《让徐州》里面的未开言。

啊啊啊啊 再为大家演唱一段马派名剧《三娘教子》选段。 来细听

人牵我娘，心口苦衷。我停下问题叫把书要读，心写好，看着你打好心存真心好，看着你不分苗和草，看着你手不能提来，肩不能挑，看着你头发发牙齿穿掉，看着你宫本有托腰，年年考月月考过我考，死了你的命来呀跳。 谢谢大家，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西派的代表剧舞二堂舍子。

谢谢大家。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《上天台》中三演，姚皇兄休得要告辞归林。再次感谢大家，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《王里了龙书案》，好言奉进。 怎么难免说？